今日的佛经故事就是叫做思茶布。 老兄，请埋嚟，请埋嚟，饮杯茶，饮杯茶先啦，啊，请埋嚟，请埋嚟， 行得真系辛苦啦，唉，坐阵先， 系随便坐，随便坐啊，老兄啊，嚟，请饮茶， 饮茶， 饮茶， 唔使啦，我饮啖山水得噶， 哎呀，你唔使客气噶，饮啦饮啦，免费噶，吓，随便饮啦， 免费噶， 系啊系啊， 唔使俾钱噶， 嘿，唔使俾钱噶，唔使客气，饮啦饮啦， 老哥啊，乜咁大方啊？既然你只饮茶，咁我唔客气咯。 系啦系啦，千祈唔使客气啊！想饮几多饮几多，系啊系啊。啊，点啊点啊！ 哎呀，天时暑热，饮啖香茶咧，真系舒畅到极， 系 成个人精神晒。 若果系咁啊，最好啦。诶，喂喂喂，啊，老兄啊，老兄，埋嚟饮茶，埋嚟饮茶啦！吓，喂喂喂，阿老兄，老兄，哎，喂喂， 哦，佢唔饮啦，你睇下佢。认咗你就算数啦，嗱嗱临玩佢啦， 咁由得佢啦，唔饮就算数啦。 嗯，真系多谢晒吓，唔使啊，老哥啊，我真系唔系几明啦。 我唔明咩咧？ 嗱，点解你一味叫啲过路人饮茶又唔收钱咁咧？ 哦，哎呀，其实啊，好少意思嘅啫。我学人行布施道啊嘛， 布施道 系啊系啊， 系咩嚟噶？ 哦，布施道咧，即系尽自己嘅力量。去帮助那些有需要有欠缺的人。 哦，你给茶人家喝就是行布施道了。 是啊是啊。 是啊，那谁教你行布施道的？ 佛陀教我的嘛。 佛陀？ 是啊。 哦，是不是释迦牟尼佛？ 是啊是啊，就是释迦牟尼佛。 佛陀怎样教你呢？ 哦，佛陀是这样教我的。他说， 各位善知识，人生是很需要做善举的。善举可以帮助他人，可以充实自己，又可以带来幸福的果报。为善不问多少，求其尽自己的力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咁就是公益了，真是功德无量的。 来来来，佛陀啊，就是这样教我了。我听了佛陀的教导之后，非常之入心，觉得好有道理，所以咪照住佢嘅说话去做咯。 嗯，原来系咁样，我蒲强啊，而家先至明白啫。老哥啊，你能够咁样做，我真系羡慕到极啦。 哎呀，阿蒲老兄系嘛？其实咧，我都所费无几嘅啫。嗱，我屋企后院咧就有个水井， 啊， 井水清凉干净。每日打一桶上嚟咋，已经够晒噶啦。 系啫，咁你都要买茶叶嚟冲茶噶嘛，系咪？ 茶叶啊，唔使钱买嘅。 唔使钱 吓？ 啊，咁我知啊，你梗系上山采嗰啲山茶啦，系咪咧？ 吓，冇错啦，山上面啊大把树可以做茶叶嘅，咁我啊摘啲茶树嘅嫩叶，晒干咗之后咪做茶叶咯。 嗯，咁啊系。不过都是浪功夫的， 嘿嘿，好少功夫的啫，可以讲得话举手之劳啊！我自己啊都要晒啲茶叶嚟用啦。 嗯，咦，喂，老哥啊，你个茶桶都几大噶 啊？啊，系啊，系啊，几大个噶？我每日咧都要煲两三煲水啊，先至够装落去嘅。 不咯，咁咪系咯，咁煲水啊都要嘥啲柴火噶嘛？ 哦哦，咁啊系要，不过好容易嘅啫。山上边咧就好多柴草，有树就斩树，冇树就割草，挤埋挤埋，日晒风吹，用乜而干啫？咁咪大把柴火咯。 咁啊系，咁啊系，真系俾老哥你指教咗一轮。 唔好， 等我蒲强咧都学下人哋啊，行下布施道至得。 吓，系咩？哎呀，咁啊好啊，阿蒲老兄，若果系咧，即刻做啦。布施其实啊，真系好简单嘅啫。 好啊，好啊。咁我翻嚟又学你咁样啊，布施供有啲茶水俾啲过路人饮。 哦， 我屋企啊都系喺啲山卡拉度嘅咋。 哎呀，若果喺啲山卡拉嘅地方，有时冇溪涧啊，冇河流，过路客啊真系口水都干埋。 系啊，好辛苦噶。老哥啊，我而家咧就要研究下你嗰个茶桶啊。 我你即管睇，即管睇。 哎呀，阿仔啊仔啊，行开啦，唔好搞搞阵啦，行开行开。阿蒲老兄啊，讲到呢个茶桶咧，就认真要费心思啦。 点 咧 有？ 嗱，你都知噶啦。如果就咁成桶茶摆喺度，人哋埋嚟嗰时会点做咧？咁就咁揸住只碗咧，就喺个桶里边啊，滗啲茶嚟饮。咁就唔干净，唔合卫生啦。 咁啊系啊，咁啊系啊。就咁洗嘅碗，我又不嚟饮噶啦，好唔合卫生噶吓。 系咯， 不过喂，你呢个茶桶都做得几好噶噃，饮埋个嘴添 吓。系啊系啊，就系谂呢个嘴咋，都谂咗成晚啦。嗱，阿蒲老哥，你睇下吓，呢一个咧就系桶嘅嘴嚟，系咪啊？ 嗯，系啊系啊，我睇到啊。嗱，呢度有个嘴啊，镶落去噶，系咪啊？ 冇错啦，我就系唔想大家咧就揸住只碗。伸入去个茶桶里面滗茶，所以呢就喺木桶呢度转咗个窿，然后镶咗一截竹筒落去，就塞住呢个窿口。有唔啱位嘅地方呢，再用啲蜜蜡啊填陷佢，然后再用个木塞啊塞住佢，咁咪唔怕漏水咯。 唔怪你知嗰个木桶嗰个嘴唔漏水出嚟啦。 系啦， 啊真系好方法，难为你谂得出啊。 茶 哦哦，得啦得啦，哎呀，乖仔啊，咪嘈咪嘈，想饮茶嘛？嚟嚟，等我斟俾你。 哎，好啦好啦，而家我都学会啦。我咧都要翻屋企设一个茶桶喺门口、哦、啊，方便下啲过路人先至得。 唉、哎，若果系咁啊，真系最好啦。 喂，啊，好似好多人行紧过嚟咁声嘅。 系啊系啊，系、啊、都应该有人嚟噶啦。 有人， 好嘢。哇，系、啊、喂。我见到好多人喎，好似沙门咁样喎。 吓、啊，直情系啦，系、啊、佛陀啊，同埋啲比丘啊， 佢哋经过呢树啊。啊，喂，点解你好似预先知道咁嘅？ 诶、啊，蒲老哥，咁你系有所不知啦。今日咧就系、是、我供养佛陀啊嘛。 系。 啊，寻日咧我啊专程去请佛陀，请佢哋今日嚟受茶水供养嘅。咁而家佢哋咪嚟咯。 茶水供养？ 系啊，系啊。佛陀都唔知几高兴，佢一知道我用茶水布施过路人咧，就赞我做得啱。后来听见我话请佢嚟受茶水供养，佢啊即刻应承，同埋啲比丘一齐嚟啦。 哦，原来系咁样嘅。 唉，蒲老哥，嗰啲达官贵人、富贵人家就梗系好多供养嘅珍品啦。好似给孤独长者啊，可以黄金铺地，买咗成个大花园。难道富翁呢又送出几百件雨衣，国王又有好多美味食物去供养。 系啊系啊，呢啲事我都知啊。 但系我咁穷，点可以同人哋比较？咪用茶水供养咯。 咁啊系，不过你咁都唔错噶啦。 我唔同你讲咁多啦，我去接佛陀先吓、 啊。好啊。 啊，佛陀，佛陀，欢迎你光临，欢迎欢迎。 施主，你好有功德。 佛陀。多谢你指导就真啊！请坐啦，请坐啦。比丘尊者，请坐啦，请坐啦、 哦。好啊，好啊， 施主，你发心行布施道，真系好到极啦，好多人都得益啊。 佛陀，其实我就唔识得乜嘢嘅，全凭佛陀教导嘅啫。佛陀，请接受我的茶水啦。 好，施主，多谢你。 唔敢当，唔敢当。比丘尊者，请饮茶啦。 多谢，多谢， 佛陀，讲起咧，我啊觉得好惭愧就真。我都冇物质供养，只系得清茶一碗，好抱歉。 事主你唔好咁讲啊！我哋由好远地方嚟，又要再去好远嘅地方，而家经过呢度，觉得又攰又口渴。能够饮到一碗茶，正如久旱逢甘露。呢碗茶简直系玉液琼浆啊！ 佛陀，好多谢你嘅鼓励，以后咧我会继续咁样做落去嘅。 佛陀啊，我都系啊，我都要设啲茶水喺路边，方便下啲过路人啊。 咁真系功德无量啦！ 啊，佛陀啊，我仲有一壶煲过嘅水，请你接受喺路上饮用啦。 好，施主。多谢你 啊！系啊系啊，我都要落山去买啲货翻嚟做买卖啦。 咁你去啦，我哋喺附近休息一阵，都会起行噶啦。 哦，好啊好啊。啊， 乖仔，乖仔啊，你母亲呢？佢去咗边啊？ 屋企喺屋企。 哦，得得得，老婆，老婆啊，嘿，你喺边度啊？ 喺里边啊。 咁就快啲出嚟啦！ 哎呀，咩事啊？ 嗱，我而家就落山去买货，你喺屋企啊，睇住个门口啊。 知啦，你去到够啦。 哎，仲有啊？ 咩啊？ 嗱，我个茶桶啲茶水咧，就系供养大家饮嘅。啊，如果有人要饮咧，就由得佢饮。 哎呀，呢啲我唔知啦，要饮咪饮到够啦。 喂喂喂，哎呀，乜你咁嘅声气嘅啫？唔好咁拔累，方便下人系好事嚟噶。 我唔知，我唔理啊。 唉，老婆，我系一家之主噃。我赞成嘅嘢啊，你都要支持我至得噶。 哼，一家之主，你咪做到够咯。我又冇话唔俾你做。 啊，尹老兄啊，阿老兄，我哋落山啦。 哦，好好好，咁我哋去啦。嗱，乖仔啊，听话，唔好曳啊，知嘛？ 知，乖乖，乖乖。 哼，真系讨厌啊！好地地揾啲嘢嚟做，正一唔衰又攞嚟衰。阿仔。坐喺度定定地啊吓，唔好周围走啊！ 茶茶茶茶，饮茶茶， 饮饮饮，唔准饮！ 饮茶茶，饮茶茶。 我话俾你听啊，我憎死呢桶茶，你仲要饮佢？行开啲！ 茶茶， 阿仔，行过嚟！ 母亲， 快啲过嚟啊！ 茶 茶，茶茶茶茶，你个头，好。等我倒啲污糟水落个茶桶度，饮到你哋肚屙至得，睇下你哋以后仲敢唔敢嚟黐茶黐水？ 几得意，系咯，饮水解渴啦。我话饮水屙啡啡就真。 笑咩傻仔？你识咩啊？ 施主，我哋告辞啦。多谢布施。 哎呀，唔使多谢，饮啲茶添啦，好嘛？ 唔使啦，我哋唔口渴。 哦，咁啊，咁第时嚟饮过啦。 告辞啦。 嗯，都算你精。睇下仲有边个阿茂阿寿嚟饮至得。 做咩吱吱嗒嗒咧吓？哎呀，边个掹咗个塞啊？咦、哎，真系啊！咦、哎，咧滴到通树都系，哈，梗系你个反斗星掹咗个塞啦！而家啲水啊流到通地都湿晒啊，吱吱嗒嗒。 茶茶茶 茶，嗯，七仔，你个口有啲咩吓？睇下，哇，乜成口都系水啊！哎呀，你个喂食猫啊！饮咗茶桶啲水系咪咧？吓、啊，你点饮啊？吓、啊， 茶茶 吓、啊，哎呀哎呀，我死俾你睇咯！你居然自己掹咗个身，踎喺度，斗个口埋去饮茶。哎呀，系咪啊？系咪啊？吓， 饮茶茶。 哎呀呀，咁你饮咗几多啊？吓、啊， 多多 吓， 多多、 啊、好多啊！哎呀，咁点算啊？哎呀，好彩而家冇咩事咋嗱。第时就唔好啦，傻仔。 疼疼疼！ 仔， 疼疼！ 仔，你点啊？点啊？吓！乖乖，唔好喊吓，冇事嘅，冇事嘅，阿仔乖。 疼疼， 弊啦，濑屎添，点算呢？吓、啊、吓、啊，哦，唔好嘈，唔好嘈啊！母亲锡晒你，哦哦哦。哎呀，弊啦弊啦，屙水添，哎呀呀呀呀，饮屙饮屙啦，哎呀，点呢点呢吓？哎呀，你唔好吓我啊！啊，阿仔你点啊？吓、啊，阿仔你点啊？你大声啲喊啦，唔好吓母亲啊！啊，哎呀，乜好似 好似冇气咁嘅。阿仔，阿仔，阿仔啊！ 哎呀，哎弊啦，屙呕一齐嚟添。哎呀，咁细个细路哥，只得三岁大咋，有咩事噶？哎呀，唔得唔得，我要抱去搵医生至得啦。嚟啦，啊，乖，阿仔乖。乖，唔好喊，就嚟揾到长苏伯伯噶啦吓，佢系医生嚟，佢会医好你噶。哎呀，哎呀，死啦！阿仔啊，我好攰啊，哎呀，我冇晒力啦，我冇力再抱你啦。啊！ 事主事主， 救命啊！ 你唔使惊， 救命啊！ 你坐低先啦。 你系边个啊？ 我系佛陀。 啊、 我哋今朝早见过面噶啦。 系咩？我佛陀啊，我个仔又屙又呕啊！ 我知道，你唔使惊，有得救嘅。 系，我而家就系抱佢揾医生。呢前村嗰度有个长苏伯。是医生来的。 我知道，但是还有很远路的。你的仔的病这么严重，屙呕了这么久，如果还不止住，很容易抽筋，那就很难医的。 那怎么算好啊？ 我这里有包药散，你给他吃了，等他止住屙呕先，再去找医生呢。 佛陀，真是多得晒你了。这些药散是粉嚟个嗬，是不是要用水沟开佢先至吞得落肚噶？ 系啊，呢啲药散是要用水嚟冲服噶。 哦，哎呀，弊啦，去边度揾水呢？呢度又冇溪涧，又冇山水添噶，点算好呢？ 你唔使急，我有水。 哦， 攞去啦。 你有水啊？哎呀！仲成湖水喎、 啊！呢、湖水系今朝喺你屋企嘅茶桶度攞嘅。 吓咩话？啲水系喺我屋企嘅茶桶攞嘅、哎呀，唔得啊，唔得啊！啲水污糟噶，唔饮得噶，我唔要啦、啊。佛陀，你唔知噶啦，我做错咗事啊！欸、 你唔使讲啦，我知道晒。不过你唔使惊。呢湖水系你丈夫喺度嗰阵时亲手交俾我，煲滚过嘅，好干净嘅，你放心用啦。 唔系我丈夫亲手交俾你噶，咁就系干净噶啦。 你丈夫嘅善心间接救翻个仔条命，方便他人，往往就系方便自己噶咋。你谂下啦。